在心中，一样的事，一样的钟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。手牵着手，不管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手牵着手，不管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《中国人》。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啊，您是不是也像这首歌中唱到的那样，对身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觉得很骄傲呢？相信很多朋友也为了放假提前做了很多的工作，可是啊，它怎么就这么快就过完了呢？ Thank you.

花儿静静地开，就像是时光在缓缓地流淌一样，那么的无声无息，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。像我们的假期啊，觉得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可能昨天啊，您还是处在假期的这个兴奋当中，而今天呢，就必须得收回心来，踏踏实实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。 就在天的那边，很远很远，有美丽的月牙泉，是天的镜子，沙漠的眼，星星沐浴的乐园。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，从此以后魂绕梦牵。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，除非也去那里。想啊念啊，月牙 据说啊，这个月牙泉是在甘肃省，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啊，一块儿会去到月牙泉和莫高窟，一个是让人惊叹的人文景观，另外一个呢是如同鬼斧神工般精致的景色。虽然我没有去到过这个月牙泉，但是听到歌中唱的就能够想象到月牙泉的美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去到那儿真正的去看一看。节目上半时段最后，让我们来听范玮琪演唱的一首《启程》。很多人在节前啊，都惦记着为祖国母亲庆生啊，无心工作；而节后呢，我们应该把精力都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旅程当中去了。 一些事情将会发生，

感谢朋友们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986 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演唱的一首非常动感的，能够让大家精神振奋起来的一首《站在高岗上》。在我们今天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这些歌曲啊，都是类似的歌曲，希望这些歌曲啊，能够让您在节后上班的第一天获得一些能量和动力。来听汪峰《怒放的生命》。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心在

在今天节目最后呢，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童安格的一首《你不必太在意》。我觉得你不必太在意的事情真的有太多太多，或者说是90%的事情都是不必太在意的，不必放在心上的，只是你自己把它看得很重而已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也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我为您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，在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。 流连破碎的回忆，大地迎春泪，抛弃你满腹的忧郁，缤纷的彩虹等着你，别再犹豫等待的幸福，别再沉迷过去的旧梦， 北京时间19:00。